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收音机投入到我的工作当中的时候，我整个人是快乐的，而且内心是汹涌兴奋的。虽然是一档夜间的直播节目，但是我每次打开话筒，我都特别期待每一位朋友的光临。就像我是一个店铺的主理人、经理人，我希望我的店铺每天顾客盈门，而且我们一起打招呼，欢笑地度过每一次会面的机会。谢谢你在深夜的22点03分33秒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锁定收听收看10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深夜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春。刚刚看到花椒的朋友陆续进场，有大番茄、思念的汤、风一样的自由、简安、好久不见简安，看到了华裔湿润我们的好朋友爱小屋还有六根风里的风情。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谢谢你选择收听收看10点大陆记。今晚是没有球赛的我就希望你多陪我一会儿，多来看我一会儿。我们今天晚上一起见面的时候聊点什么呢？我想问你，我就现在问你，你吃过苦吗？很多朋友说，怎么界定吃苦的定义呢？吃苦就是在精神上、物质上、自由度上、意见采纳度上没有那么的与你的意向达成。我想每天晚上有很多的朋友在花椒的平台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的平台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城市是色彩斑斓的，越大的城市就会越汇聚很多梦想的人。我相信我们为了梦想来到这个城市之后，我们有大把的想法和抱负，但是由于现实的原因呢，会让你理想实现无限的拉长。特别是在这个城市打拼的朋友，在北京打拼的朋友，一定有很多的心事。我也曾经是其中一员，现在我也是，只不过现在我的生活变得比之前要好很多。我想告诉你，一切努力都不会白费，上天、生活都会给你一个期待的答案。那今天晚上我就邀请你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来一起说说吃苦这个关键词。第一首歌曲，李宗盛，十二楼。这首歌里有很多丰富的生活场景，你听听看。 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天光是黄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当英剧版依然沸沸扬扬，响起了枪声，打走的八成。工作了一整天之后，当一碗冷汤。 李宗盛先生呢，在他的现场 live 演出当中会经常唱这首十二楼的歌曲，这是一种市井生活各个层面的一种丰富的汇聚。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除了诙谐的语言，其实是对生活敬重的表现。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都对生活充满了敬重，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在吃苦的日子里不放弃，生活会给你圆满的答案。就像这中间的 solo 一样，音乐的部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起伏，有精彩，有失落。十点大陆机，我愿陪着那些好朋友们一起成长，一起加油。 人心之高啊，想做侧身安躺，笼络睡衣上床，电视里是奶杯催眠在现场，十八台热情奔放，日子像是道围墙，你骂他也没有回响，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像越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眼光是我酒量，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当 剧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大作的靶场。工作了一整天之后了一碗冷汤， 工作了一整天只喝了一碗冷汤。我有过这样的日子，那些饥肠辘辘的年代，那些为了梦想一站又一站的辗转的日子，忽然回到我的眼前。我今天希望把吃苦的这个概念给大家讲一讲。虽然你现在正在经历不顺畅的生活，但是希望你坚持住。就像每一个追风的少年，每个有期待的人，他永远不会在困难的这样一个面前低头。我们应该越挫越勇，越战越勇。我相信你可以做到，暂时没做到也不代表你做不好，加油亲爱的朋友。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答录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答录机，见字如面的环节，其实我会看到很多的听友在线上跟我来互动，捧场，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吃苦的日子啊。我不提名字，我只说你们写的文字。我的好朋友他是这样说的，就是记忆中毕业后初来乍到，初入社会的自己凭借一己之力机缘巧合地找到了一份文职的工作，但是工资不高，每月面对交房租，最苦的时候兜里只剩下一块钱，只能减肥，忍着不与家里联系，即使电话也是报喜不报忧，怕他们为我担忧。最坏的也就这样了，还怕什么？因为没有比那个时候更糟糕，没有苦的滋味，何来甜意？他说，一线生机往往是绝处逢生下的出口。我们有时候会把事情想得很坏，很低落，很 down， 你会发现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总有一线生机，就像一线天一样会照亮你的生活。也许这个光芒来自于自己，来自于朋友他人，来自于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哎，你就会变得不一样。当然前提是你没有放弃，不管你是在那个原动力的基础之上做足了努力，还是有一点点的失落。关于吃苦，很多人说一个男生一个男子怎么能说吃苦二字呢？我的意思是，我们今天可以把吃苦这个事情这个话题拎出来聊一聊，我们来分享，我们要记住那些吃苦的日子才能有美好的未来。我今天准备了很多的图片和文字，都是我精心挑选的。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我非常准时，我做任何的事情，比如说我跟朋友约了一个时间谈事情、见面、会晤，或者我录音，我去做任何事情，我都非常的准时。这是我在吃苦的阶段养成的好习惯。我现在记得我录第一个录音的工作的时候是在2003年的冬天，那个时候呢，我接到一个录音的工作，我十分的开心。我在想，我终于有机会进录音棚了，让那些客户们、那些前辈们听听我的稚嫩的声音。哎，我就进去了，告诉我是晚上9点钟进录音棚，我7:50我就到达了地铁的门口，然后用10分钟走到录音棚的那个一楼的楼下。我记得我抽了2根烟，我在想能不能用我的声音啊，我就开始练声，大晚上的我就开始练声，不停的练声。那个时候真的不自信，也不知道哪个声音他们愿意接受。我永远记得那个晚上，从我身边经历的人、经过的人，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这个人没事吧？我特别期待能够进那个录音棚。9点的时候我进去了，我记得那条广告我录了14遍，好像是用了第一遍还是第三遍，我记不太清晰了。当他们采纳我的声音之后，我好开心。录完了之后我就走了，我看我出门说，哎，你的辛苦费。我说，哦，还有辛苦费，我把这事给忘了。开心，好开心。那段日子持续了很久啊，很久很久，我不停地进各个的录音棚，被接纳，被邀请，被拒绝，尝试各种声音，我才来到这里，见到了你们。你们是不是很替我开心？我也是。我想用我的一个简单的生活例子告诉你们啊，加油，只要你努力过，整个天空、整个苍穹都会对你微笑的，相信我。这是我还不错的经历，其实我还有更苦的瞬间。那个瞬间我听忧伤的歌，我走夜路，我不跟朋友见面，就像我的朋友说，不会跟家里聊天，打电话也不会，很少，因为我觉得打电话我的心情又不好。我那个时候又不是个会演戏的演员，我疏于了跟爸爸妈妈的联系。在我经常听的音乐当中，接下来这首是我算是苦过日子当中经常听的一首歌，你想听吗？不管你想不想听，我都要送给你他的歌。来自于吕前的《很苦》。确实有一段时间，为什么歌里会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呢？它代表了你一段的生活，一段的记忆。来听听看。 看着天亮，生活又开始重复，想着你啊，想在枕睡的时候，把窗打开了，太阳渐渐落，出门去吧，开始走一天的无辜主，想着你对我从不在乎，把窗打开了，风吹得我想哭，出门去吧，目标明 觉得自己很苦。 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轩轩，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声音和画面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十点大陆机的节目，这是一档电台的深夜直播节目。你正在看到的这个主持人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非常谢谢你来到这里啊。啊，夜深人静呢，我们可以真的是把彼此当成很好的朋友，一起坐下来静静的聊聊天。今天跟各位、跟你们聊的就是吃苦这个关键词。有人说，哎呦，能吃苦的孩子不错，可以跟他好好的交往。其实我们作为家长啊，比如说家长，我们的父辈那边会想说，让孩子吃点苦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现在年轻的爸爸妈妈还会让孩子吃苦吗？我经常会看我身边的画面呢，身边的朋友，孩子呢，真是宠得还挺厉害的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五六岁就帮爸妈妈洗衣服了、做饭了，我真的会的。现在六岁的孩子应该不会吧？自己穿衣服、刷牙、洗脸，能做到就不错了。其实我觉得吃苦要分开人、分阶段来看。如果你真的是没有选择好生命的部分啊，你就是出生在一个不富裕的家庭，你从小到大受了很多很多的，比如说生活上的历练啊，我 觉得是好事情，真的是好事情。当你独处的时候，当你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你真的可以适应新的环境，比那些打引号的养尊处优的家伙来得快一点。我们说，我们都希望生活没有那么多苦吃，但是吃过苦的人，他会有一颗善解人意的心，他不会很挑剔，他真的可以懂得换位去思考很多。嗯，你是这样的人吧？如果你是的话，我谢谢你们，你也谢谢你自己。刚刚我说吃苦分不同的阶段，有一个人吃苦的时候，还有两个人一起吃苦的瞬间。你现在静下心来想一想，那个陪你吃苦的人，你们还联系吗？你们还在一起吗？不在一起了会见到他吗？见不到他会有他的联络方式吗？有他的联络方式你会打给他吗？你问问你自己。我时常在想，如果两个人可以共苦，为什么不能同甘呢？生活本身是矛盾的，一切的原因，一切的事情都会检验你的人品德、选择、意识的倾向、对世界的认识。这个没有答案，只有你自己心里有一份清楚的账单。这个账单记录了什么呢？记录了你在生活当中，你这个身体、大脑、思维、灵魂所印上的印记。现在如果你身边有一位陪你共苦的人，你真的要谢谢他。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你要珍惜他。当然分开的人并不是哦，这个人不好、不高级、不负责任。 No， 我只是说你要珍惜。生活会给你很多方方面面的考验，如果出现了一个问题，两个人一起共同面对它，不要因为解决不了的困难暂时的哦产生争执、争吵。如果这个问题在有限的时间内解决掉了，我希望你迅速地向他示好，而不要两个人一味地看淡这份情谊。真的，如果两个人都看淡这份情谊，就只能共苦了。我很羡慕那些同甘共苦的人，我好羡慕他们啊。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谢谢刚刚进花椒的朋友啊，来看看有谁啊，刚刚说了很多没有关注到你们。谢谢青丘一抹幽蓝关注了我，谢谢北野戴娥关注了我。刚刚进场的有清晨，有刚柔相济、旭东、珍惜眼前人。你看我刚说珍惜眼前人，就有一个 ID 的名字叫做珍惜眼前人来到节目。杨超，谢谢舅舅送我的礼物，非常感谢。谢谢所有在这个夜晚能够凝聚的朋友，谢谢华裔送我的桃花。怎么讲呢，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阶段。刚刚我好像讲的都是一个人，对不对？我们现在进入两个人的世界。两个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的很有很多重量级别的歌曲，这些歌曲真的会让我们觉得有甜蜜的微笑，也有错愕的瞬间，遗憾讲不出来的感觉，也还算宁静啊。22:29:30，你和我稍事休息一下。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如果在晚上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聊天，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一段小小的视频的画框的话，来找我。我叫周准，一个你还可以去相信、倾听、倾诉的朋友。我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恭候你的光临，一会儿见。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 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昨天我看到一群孩子在玩耍，突然想起儿时的情景，曾经的我是那么的年轻，天空是那么的纯净，我不自觉地跌入了惆怅，在这多年以后的一瞬间，泪水猛然间涌出了眼眶，生命只是对死亡的赔偿，死亡不过是活着的奖赏，那些卑微却炫目的欢愉，只是往昔装进的悲鸣，我不自觉地陷入了迷茫，泪水猛然间涌出了眼眶。 这首歌曲来自于汪峰，叫做《一瞬间》。在我的生命经历有很多的一瞬间，那些瞬间是感动的，是不忍心直视的，是想去拥抱的。我们复杂的人生有很多一瞬间的经历，就像你看到一件事物，一个人，一道风景，一瞬间你被它打动，又不忍离开的那些瞬间吧。 对着镜中的我仔细端详，这是个怎样陌生的人啊，那醉生梦死的皮囊后面，其实这满目疮痍的悲凉，泪水猛然间涌 上帝尽管输兵告诉我，为什么我变得如此苦恼，为什么我所梦想的一切却正将我无情的埋藏。 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这首歌曲来自于汪峰，叫做《一瞬间》。这歌是不是很有力道，在深夜的时候可以让你打开久已封闭的心门，去想想那个你身边的朋友，也许是纯朋友，也许是男女朋友，你都可以想象一下，一起吃苦的那个人现在他过得好吗？都希望他过得好，就像钟镇涛那首歌一样，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哎，我在想，曾经跟我一起吃苦的那个人呢，他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吧，在这个城市他可以看到我的样子吧，而我却不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没有那么丰盈的知识储备，情感架构也许就不能到达他的情绪点吧。如果我身边的你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而且你们打算走很久很久的路，就希望你们在一起互相抱紧，热的时候互相给彼此扇扇扇子，冷的时候彼此拥抱取暖，当他需要鼓励的时候给他一个眼神，当他需要你幽默的时候你就绞尽脑汁让他开心。我又忽然想到一首歌，我要放给你听。这首歌是一首 MTV 作品，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故事，但是一说起一瞬间，一说起曾经吃苦那个关键词的时候，我想有人会感同身受吧，我这么认为的。想起你，也只是想你过得比我好。生活呀，太长太久，加油。 说的也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 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 这不是爱吗？ 分手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 可是我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会如何不一样？ 如果当时你有勇气去上一路，我会跟你背着。 我最大的遗憾， 我最大的遗憾， 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 是啊， 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 我感觉到幸福， 是看见你幸福， 是看见你幸福。 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 把时间变慢， 没有等 我们。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这首歌曲呢大家都很熟悉哈，后来的我们的主题曲，陈奕迅带来的我们。有个朋友啊叫南哥，他说找不回来了，现在只能缅怀了。你还可以找呢，有些人连找都不敢找，你信吗？既然有勇气可以去回到那个世界当中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他，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在天空看看他现在的样子，这都是一件幸福和快乐的事情。现在有很多的婚恋节目，对吧？很多人聚在一个场合里头，一个主持人做牵线搭桥，要么一群人选一个，要么一个选一群人。 相亲这件事情从来没有经历过，你有这个经历吗？我没这个经历，我也没那个时间。我还是觉得如果两个人在茫茫的人海中能够遇见呢，得需要去碰。你们会说我那么忙，我哪有时间去找另外一个人谈恋爱，相亲是一个简便的方式和方法。嗯，我没说它不是方式和方法，但是确实很尴尬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看很多的电影、电视剧、歌曲，把所有传达的情谊当中，相亲好像是一个喜剧的部分啊。你有没有发现，在夜晚的时候，那些忧郁的、伤感的部分来得很汹涌、很直接？嗯，时间我看一下几点钟，22:46。谢谢大家还在花椒听我一个人在直播间与那么多朋友一起聊天。你们聊你们的，我放我的歌曲。南哥说现在的社会没有勇气找乐子了，也没有那个能力，所以没必要让自己难过了。我希望大家看开一些，释怀的部分一定是我们在劫后重生获得的人生体验，但是很多人还正在经历一场打引号的浩劫，情感的浩劫，自我价值证明的浩劫，被人否定想要去告诉他我可以的浩劫。我有一些演员的朋友，他曾经告诉我说，准儿啊，我说怎么了，你知道吗，我没戏的时候，我刚刚毕业那会儿，我没钱吃饭，我也不好意思跟家里人要钱，我就饿我自己，我早上吃两根油条，一碗豆腐脑，一个茶叶蛋，我一天我都不吃饭，我饿了我就睡觉，但是我的电话24小时开机，因为我怕有剧组找我，我能饿3天呢，我厉害吧。我听完之后我觉得真的，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辛酸和辛苦。可惜我们每个人不能做很多的行业，演员可以在角色当中体验不同的人生。刚刚说到婚恋节目对吧，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首歌，当男嘉宾悻悻地离开鞠躬下台的那一瞬间，这首歌就会响起，一定会有一个新的男嘉宾升上舞台，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可惜不 心贴着心。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 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节目的时间也是一样，生命的时间也是一样，生活本身给予我们的内容比生活这个词来的丰富的多。你如果在生活当中体会到了人情的冷暖，体会到了失意，体会到了失业，体会到了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之后，你还能奋然起身，有一个向上的张力、弹力、反弹的那样一个作用力的话，为你点赞。今天我看到了花椒的一位朋友啊，他真的是生活极其乐观难割，我觉得很好，你的乐观的情绪感染到每一位正在我们节目在花椒的朋友的每个群体当中的一个感染力。生活就是这样的，你应该适应生活，不管是情感、工作、自我价值和朋友圈的认同。关于吃苦，会有阳光灿烂的那一天的，但前提是你不要忘记你最初的想法，不要忘记你内心坚持的部分。到底要不要妥协呢？我可以告诉你，这不是我们今天想要考虑的范围。要不要随遇而安呢？要不要随波逐流呢？这些其实你早有答案，希望你在有限的条件当中创造无限的可能。最后一首歌你一定会料到我放那首歌对吧，周华健先生，一起吃苦的幸福，一起吃泡面的幸福，一起淋雨，一起傻笑，一起去小苍蝇馆吃苦的幸福。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果你现在一个人也要好好爱自己好吗。这首歌前奏就充满了那种释怀的微笑，就是他了，不改了。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明天我们再见了，不要忘记接下来的 Holy Music 夜歌。我是周准， Love is Love， 晚安亲爱的，拜拜。 我们越来越爱回忆了，是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你说